咨询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来关注目前路况，西部城区莲石东路、莲花池东路、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路段，北部城区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安定门外大街、安利路，以上路段都是进城方向，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会2018年，让我们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有我没你怎么能行呢？有你没我怎么能行呢？当然更不行了。好了，报时，北京时间9:02整，对时了吗？9:02，现在已经到03秒了。好了，今天呢，在家族二群当中抢到沙发的是情绪稳定，第一个在我跟大家 say hello 说早上好之后，情绪稳定第一个出来了，之后就刷屏嘛，而情绪稳定不许刷屏。然后呢，雨霜呢，雨香。是继马尾辫之后我们的这个第二任秘书哈。哦，没有马尾辫你没有下岗哈。好，继续。好了，接下来发位置，在我们的家族一群和二群当中啊，特别问候一下我们的新朋友小懒猪，昨天才加入我们大家庭当中呢，也算是我们的这个二群当中的活跃分子了哈。小懒猪你好。还有其他朋友吗？继续来发位置，正在收听的话正在哪里收听？家族一群和二群当中。好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也随时向你敞开怀抱，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在这里呢，可以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过来，我先加你为好友，然后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一群还是二群随便挑哈。因为现在一群呢好像也留出一些名额来了哈。好，这个还是提醒大家，如果呢想进入到我们家族群，一定要做好思想准备，手机足够的内存，每天信息量太大。好了，先把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吧，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想了我们这个片花的朋友也可以通过我的这个和你的这个私信哈，来私信把语音发过来就可以了，就这样的片花想了吗？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我是娜娜， 是叶峰， 我是佳佳， 我是龙航， 东城区的超德幸福， 我是 Jesse， 我是田大腕， 我是纪毅，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 我是心里话，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 我们这个听众问候的片花呢也要更新了，要换新的一批了哈。如果你也想录的话呢，就通过这个微信然后直接私信给我，通过语音私信给我就可以了。咱们俩不是有私信吗？啊，说一句然后通过这样的语音方式发给我就可以了，就 OK 了，我来后期制作。好了，今天是2018年4月10号星期二，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好了，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的汽车市场资讯还是首先来关注一下第八代全新的凯美瑞。第八代全新的凯美瑞上市以来受到消费者的热捧，一到二月份销量达到19127台，同比增长了7.1%，其中呢混合动力车型达到2676台，同比增长约1.8倍，占车系销售比例是14%。作为国内混合动力市场的开拓者和引领者，广汽丰田呢为全新第八代凯美瑞双擎推出电池无忧计划，也就是说在混合动力电池8年或者是20万公里质保基础之上，再免费提供不限年限不限里程的电池延保等等诱人的政策，深得消费者的青睐。那全新的第八代凯美瑞给车主带来全新的感受哈，正如一位刚提车的车主所说的，新车起步很平顺，随着车速的加快，动力越来越强劲，提速并线或者是超车都是游刃有余，刹车的调教也是非常有质感。好了，接下来马上来关注一下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到第36位的歌曲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40名 Nidellas I don't like it, I love it。 第39名 萧亚轩爱不离手。 第38名 萧敬腾疼爱。 第37名 王菲匆匆那年。 第36名 Stevie Home All I Have Is Love。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Just go. I don't like it. No, I love it. Valors, I don't like it, I love it. 完美音调三的主题曲哈，啊，我建议你去看一下完美音调系列哈，非常励志，讲的就是一群这个女大学生啊，他们怎么样披荆斩棘、过关斩六将，然后终于登上大舞台的故事。他们喜欢唱歌，组成了完美的和声合唱团，慢慢的走向成功，向他们的理想一步一步迈进的故事，好励志啊！耳边这首歌曲就是完美音调第三部的主题歌 Ballers I don't like it I love it。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是否懂我心情，有些想不通，天天手机按什么，打卡的动作能定位它是什么，走路也低头，能吃饭也低头，手机粘住手，爱它比我还多，请你停止别再传给我，如果爱我面对面的跟我说 Baby 爱我就不离手，请牵起我的手，爱暂时就让它寻探着爱，今天会不会你不接实在奇怪，被甜蜜有点在意是否手机，好想听见你这句回信，难道懂我心情，实在很想说走了手机要牵手，是谁又温柔，是谁又懂你的多，不想再低头，不想要再低头、 okay. 身边的朋友爱我还比较多， 距 离气质散散的午后， 就是这样清扬的旋律在你的耳边响彻，忘却所有的烦恼，跟随音乐摇摆起来，亚轩爱不离手，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9位。好了，我是腾冰，这里是汽车音乐会，插播广告。 换挡平顺不够，油耗够低还是不够，从不满足现状，新美式都会 SUV 凯迪拉克 XT5 为你创造更多，创新搭载智能轻度混合动力系统，实现收放自如的加速与换挡体验，起步更轻快更安静，百公里油耗降低近10%，现购车更享3年优享保养套餐，让创造畅所欲行。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Cadillac。 一汽大众北京置换节盛大开幕啦！即日起，任意品牌二手车置换一汽大众品牌车型，均享高额置换补贴，最高可达16000元，还不赶快来换购？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 FM 九七。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北京时间9:14:25，欢迎继续和汽车音乐会，一档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我是腾冰。好了，已经收到了特洛伊奥特洛伊的声音，真的很好听了，还有国庆老婆好叶峰根根发来的语音。好了，收到你们的私信语音了，待会儿把你们这个声音做到我们的片花当中了。好了，都没有问题，通过，非常精彩。好，其他的朋友 有没有点女生啊，女生男生搭配才会好哈。如果你也想在我们一开始这个听众的那个片花当中来啊露一露声哈，那么赶快私信给我，很简单，一句话就可以，一句话就可以，很简单，表达你对于汽车音乐会的爱就行了哈。试试呼号类似的私信给我，语音私信给我就可以。我们要做一批新的片花了，也希望能够听到你的声音哦。好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萧敬腾这样一首中版的轻快歌曲，简单的旋律，轻快的节奏，舒服的声音，绝对是有解压功效的。疼爱，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8位。 沉默不代表我不痛，我不痛，眼泪就不会流。总是安静承受，安静忍受，安静看你走。你说我很适合当朋友，你说我总是会听你说。你说别太难过，保持联络，有空的时候把疼爱都给你，把疼痛都给我，最痛是当时微笑送你走，冰到你转身后眼泪也不敢流，只怕你偶然还会回过头。把疼爱都给你，把疼痛都给我，放开手是我最 这样好听的音乐，看看大家呢在家族群当中这样热烈的互动，真的感觉特别好，就像家人在亲切的问候一样。然后听着这样优美的旋律，哇，生活变得如此的美好。好，看看你们都在哪里收听啊？我居然有在这个廊坊收听的 Gold， 你好啊，你乡上的老朋友，不用说了哈。 还有 Week 是在上海的复旦大学收听，我是复旦大学的学生哦，好漂亮啊，欢迎欢迎，也欢迎你动员你们的同学哈，啊，更多的上海的朋友们来收听我们北京的这档很棒的节目，北京人民欢迎上海人民一起，我们一起来这个一起来听音乐哈，不同的地点，同样的时间，我们在做同样的事情，来收听汽车音乐会。好了，冰姐快放我，现在是在通州收听，还有开始呢，现在是在东城区朝内收听，还有 Michael 现在是在房山收听。房山长阳的加州水郡哈，是你家吗？Mr. 白呢是在朝阳区的金融中心收听 ，W 四小强呢是在朝阳收听，还有霍比特现在是在北京创自影视剧拍摄基地啊，您是拍电视剧的吗？哈，需不需要一个跑龙套的角色啊？W 四小强，谢谢你发来的红包，好了。还有大家可以继续来发位置了哈，还有爱汽车音乐会 FM 九七四爱汽车音乐会，谢谢你，正在这是哪里啊？建清园小区收听，还有杜萌萌、张建超，还有云飞、张 Allen， 新朋友老朋友一定问好了，继续嗨声第37名歌曲，转换情绪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王菲《匆匆那年》这首歌曲很符合梁小柏老师的作曲风格，林夕的填词呢也依旧是耐人寻味的，经典至极，句句勾人，句句虐心。匆匆那年发生了什么，都有谁走过了。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匆匆那年我们一时匆忙撂下难以承受的诺言，只有等别人兑现。不怪那吻痕还没积累成茧，拥抱着冬眠也没能羽化再成仙。不怪这情能够反复再排练，是岁月宽容恩赐挽回的时间。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就像那年匆促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是前线，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我们要互相亏欠，要不然平衡怀念。匆匆那年我们经过太少世面，只来看同一张脸，那么莫名其妙，那么讨人欢喜，闹起来又太讨厌。相爱那年活该匆匆，因为我们不懂顽固的诺言，只是分手的前言。不怪那天太冷，泪滴水成冰，春风也一样没吹进凝固的照片。 首相当耐人寻味的歌曲啊，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直接进入到第37位，我下周一定又会大步向前进的一首作品哈。好了，继续攀升，同样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第36位，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哇哦，好听的音乐当然适合你在驾车的路上，随着车速一起飞起来。Steven Huang, All I Have Is Love。小生长在英国，英籍华人 Steven Huang 喜欢在他的歌曲当中加入中国风，因为他还经常会说我是 Chinese。 喂啊，本身他身体里流淌的就是中国人的血嘛，这一点呢作为中国听众来说呢是很为他加分的哈。 I have slow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6位。最近也挺喜欢他的音乐的 Steven Huang。好了，这里是汽车音乐会，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会儿会儿，待会儿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时段，怎么能少了你呢？继续发语音给我吧。喜欢汽车音乐会吗？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汽车在城市中穿梭，音乐在移动中流转。汽车音乐会，让音乐为你打开无限可能。一朵花，正是因为在田野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详情咨询010-8501-1401，用音乐传递温暖。 观冰川，赏花海，天马草原，迎旭日东升。五一小长假，相约百瑞谷，北京百瑞谷自然风景区4月28日开园。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一汽大众北京置换节盛大开幕啦！即日起，任意品牌二手车置换一汽大众品牌车型，均享高额置换补贴，最高可达16000元，还不赶快来换购？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上午多云天气，受上游沙尘气团影响有浮尘天气，午后天气转晴。受到冷空气影响，今天白天北风逐渐增大到4-5级，阵风7级左右，局部地区伴有扬沙。白天本市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及沙尘蓝色预警信号中，外出要注意防风防沙。夜间风力逐渐转弱。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局部地区有扬沙；早晨北部山区有阵雨，偏北风2-3级转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级左右转1-2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7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4，适宜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近日，歌手黄子韬2018 It's Good 巡回演唱会创世版海报曝光，巡演首站将于4月30号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开启。海报画面以钻石黑为主色调，同时配以金色主题 logo。 海报中的黄子韬身处画面中心，周围硝烟四起，瓦砾飞溅，营造出了强烈的视觉冲击感。而画面中他的眼神也在传达着自己对于音乐的态度，那就是敢于尝试。戴佩妮在武汉举行过耳不忘音乐会，她在演唱怎样，现场气氛热烈，邀请粉丝大合唱，不料一位热情粉丝立即上前接麦，一开口就唱走音，全场笑翻。戴佩妮当下故作镇定笑说，我出道18年第一次掐大腿演唱怎样，今天正是以谐星出道。林志颖9号在台北宣传新专辑《我的骄傲》，43岁的他今年出道满25周年，仍然保持冻龄外表。他透露童颜秘诀是保持童心与赛车，笑说爱因斯坦说过，速度越快时间就变慢。但他过去因为拍戏和赛车也导致身体有许多旧伤，医师建议他不要再从事赛车活动。他表示现在不比赛，但还是会赛车。在最新一周的美国唱片市场上，美国说唱音乐人肯德里克·拉马尔的全新录音室专辑销量突破100万大关，而对于拉马尔来说，这是他出道至今第3张在美国销量超过100万的专辑。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红星美卡龙西四环商场燃站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来关注路况，本时段环线车流主要集中在东西北部，东西部环线南向北方向车流集中。北部地区环线北二环全线东西双向，北三环东段、北四环东段东西双向，以上路段持续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Music Radio。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让我们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哎，是不是早上上班的时候听我的这个声音，听我给你选的歌，听我们这档节目汽车音乐会，感觉上班一天心情都特别特别好。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刚才特洛伊说的，他们整个大同人民都兴奋的，呵呵，因为有了汽车音乐会，是吗？我们的节目不光是在北京哈，传遍了全中国，有没有？然后走向世界，好吧，这是我们的伟大理想。好啦，看看我们家族一群当中的，不能光听到新人笑，没看到旧人哭啊！超得幸福现在在新发地收听《浮生若只是梦》，还有《行走江湖》。超得幸福已经念过了，别刷屏哈。还有字母妹妹 ，H C X X， 大叔，这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还有一天一点爱恋 ，Mr. 不二。啊，书森沙漠，还有春天的雨，笑笑爱天天，小文，还有快乐的小猪英兰，还有天下第七龙行鲤鱼，大眼有神妞蜜，神经喵，小文，夜风，小鸟依人，追赶太阳的人，蓝色星光，你们好，你们好，抽烟喝酒烫头。心里话很久没出来了哈，还有皮皮虾，你们都去哪儿了？哎呀，大家庭真的是好温馨啊，就像是一家人一样。当你有不快乐的事情，一定要在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啊，不吐不快哈，然后马上心情就会变好。怎么少了汽车音乐会呢？想加入我们的大家庭当中，赶快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像问号，还有彩彩、Hera、兔兔一样 ，O O X X 是这样念吗？今天要加入新朋友进入你的家庭了，如果你也想加入，把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我们来看一看春季赏花自驾推荐之云南西双版纳。哦，这个地方我还真的去过，我骑过大象。我跟你说，我跟你讲啊，那真的就是热带雨林的感觉。想想在热带雨林，然后呢骑在大象上面，然后看着这个各种蟒蛇，什么蟒蛇啊，对，不是金丝猴啊，什么金丝猴，不是，就是那个还有还有什么，反正就是热带丛林里面想的那些动物吧哈。你是说是在身边穿梭着各种蟒蛇和金丝猴吗？雨林掩映的竹楼，婀娜的傣家妹子，哎，这是云南的西双版纳，泼水节嘛。那丛林当中自由嬉戏的大象，还有孔雀。对了，孔雀这个可以有，这就是西双版纳。身高近百米的望天树，一年四季郁郁葱葱的榕树，会听音乐的跳舞草，就这草都会听音乐，都会跳舞哈。啊，会改变你味觉的神秘果，神秘果，哎呦，吃下去什么感觉？这就是西双版纳，被回归线上美丽的绿洲，春暖大地，一切美好就从这里开始了。哎呀，不行了，我要去一下哈，啊，明天找个代班吧。好，继续来揭晓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回到现实当中来关注第十五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5到底31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5名 Katy Perry Birthday。 第34名 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 第33名 徐浩小童宝花草间。 一粒的穿透青石板路，顷刻间的时光冲进尘土。 第32名， 王力宏《爱的鼓励》。 每次在谷底跌倒，来一点高潮。 第31名 ，DJ Snake Justin Bieber《Let Me Love You》。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Happy Birthday， 来自 Katy Perry 水果姐的这首 Birthday。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5位，建议你去看一下这首歌曲的 Music Video、其中的各种搞怪夸张的动作和表情、很多人群都在同样的一个美丽的生日 Party 生日派对上面了，聚集了都是来庆祝这个小公举的生日快乐哈。他们都有同样的美丽的眼睛哈，比如说年老呢却风韵依旧的舞者呀，幽默风趣的主持人大叔啊，还有博人欢笑的小丑啊，还有这个动物驯养员，还有美丽的公主等等等等，都在这个生日的 party 上面出现了 party。 好了，继续欢迎第3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那天醒来忽然想开，不愿再做等待的女孩，那条戒指扎起马尾，开始不再像你姿态。 熟的很熟悉的一首歌曲了吧，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4位。头发甩甩大步的走开，哈哈，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腾宝， 嗯， 你知道花草间是什么地方吗？ 知道啊， 有花有草的地方呀。 那里面都有什么呢？ 蜻蜓、蝴蝶、 蚊子。徐浩和小童宝的这一首充满童趣的歌曲《花草间》第33位。 走小路，迈小步，被些小事物，在家以外的地方住，就叫做旅途。被去到过的地方都成为别处，车厢的外部透过窗户，风景如反反复惬意的舒服，微风轻拂，看清楚生活的能见度，千篇一律的速度让人变得麻木，内心的纹路细腻模糊，一滴一滴的穿透青石板路，顷刻间的时光冲进尘土，收获一晚的孤独，享受自我删除的自如。花草世间的小路通往何处？树荫下的脚步把你留住，用最简单的方式相处，是你最钟情的态度。幸福看清楚，生活的能见度，千篇一律的速度让人变得麻木，内心的纹路细腻模糊，一滴一滴的穿透青石板路，顷刻间的时光冲进尘土，收获一晚的孤独，享受自我删除的自如。花草世间的小路通往何处？脚步把你留住，用最简单的方式相处，是 你最钟情的态度，是自卑谁描述的别有意图，心若无足谁能凝固你脚步，行走的山水泼墨了那回家的路，越大好的时光都奢华不顾，挥霍可足，写下出是生活赐的礼物，偶尔停下脚步，片刻驻足，被最慵懒的花束晒到销魂程度，才满足。花在时间的感悟，难得糊涂。花香散到各处，等你细入。可只能闻到一股迷路，彼此都会舍不得。 当中描写蝴蝶、蜻蜓、蚊子，看啊看啊，闪啊闪啊，小太阳。在这个信息盛行、神经很紧张的快时代，这样的一首《花草间》似乎带着大家从紧张的生活当中慢下来，找到属于自己内心世界的那片世外桃源。好了，继续攀升第32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Hey， 太阳会出现，只要机会，心情一飞冲天，带你的烦恼隐微。每次在谷底跌倒，不来一点高潮。Baby， 想给你爱的鼓励，在你需要的时候加油打气。Baby， 想给你。是一首歌，让你听得好甜美。每次在谷底跌倒，不来一点高潮。Baby， 想给你爱的鼓励，在你需要的时候加油打气。Baby， 想给。 鼓励，这是一首给正在低潮当中的朋友们打气加油的歌。王力宏说，爱的鼓励这首歌的创作源于2年前对亲情、友情、爱情的理解和感受。汽车音乐会借由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各位好朋友们加油，给你们爱的鼓励。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2位。

你又听见了 Maroon 5魔力红的这首 Love Somebody、这是他们的第四张录音室专辑当中的一首单曲了。雕刻的面孔依然挡不住主唱 LM 外表闷内心狂的特质。好，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那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很棒的一首作品哈。周华健的这首老歌《爱相随》还记得吗？还记得周华健特有的鼻音吗？这首歌曲的歌名本身就是很唯美的句子哈，难得的经典情歌，让我们一起回顾这一首华健唱出的多情总比无情苦的失恋情歌吧。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爱相随。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Carrie Gibson 陶喆郑秀文 如何来决定 卫服。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9.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收获了新朋友彩彩，还有齐先生，还有这个问号，好了，这是魔鬼你啦，我知道了，还有Kara 没有把你二维码发过来呀、啊？哦，微信号，好，到时候试一下。还有兔兔 OOXX， 所有的新朋友马上进入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啊！来，家族二群当中的朋友准备好红包迎接新朋友。好了，还有一位朋友很有意思哈、啊，说是在这里嘚瑟吗？对，就是在这里嘚瑟，是龙哥。对，把这个微信二维码发过来的话更好。我先加你为好友，然后再把你拉我们大家庭当中。好了，官方微信平台随时向您敞开怀抱，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一边听汽车音乐会，一边来和我进行互动。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今天是周二，要来关注的是越野车。那今天为越野车定制的音乐呢，来自 Take That Love Love， 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蔡淳佳翻唱的依恋，歌曲呢是翻唱自法国女歌手 Helen， 不知道法语怎么念的哈，我的名字叫依恋啊。蔡淳佳的声音呢温柔而且很甜美啊，张月生呢根据她的声线改写了中文版的歌词，一改法文原版歌词的那种孤独和迷茫，将这首小女生自怜自爱的小情绪小调歌曲重新化为一股温暖的叙事诗，流入你的心间。 好了，接下来这首作品呢，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要做好思想准备了，是一种全新的尝试了。来自95年，出生在95年啊，现在不光是90后啊，都快到95后了啊。90年的 Vava， 他获得了很多大奖哈，曾经呢获得这个中国有嘻哈啊等等这个4强，同时呢还有一个叫什么啊说唱的一个比赛当中获得过冠军，总之呢也是获得很多奖项哈。还生于95年，一个小姑娘很厉害哈。来听他和王倩倩合作的这一首《我的新衣》啊，介绍一下爸爸，是集作曲、作词、说唱、表演于一身的95后的全能型的女歌手，有着国际范儿的这种说唱，还有这种很特别的嗓音。她的词曲创作呢，有着属于她这个年龄的那种随心所欲，还有狂傲不羁的气息。这个年龄的女生就是这个样子的吧？其实和她生长经历有关系的哈。生长在这个单亲家庭，很小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这个妈妈离去哈，后来呢，这个爸爸呢又娶了新的妈妈之后呢，他就是因为不愿意叫这个妈，所以呢就是被爸爸打呀，所以造成了他小时候就一直挺叛逆的这种个性哈，然后就一直和姥姥一起生活，所以呢你在他的音乐当中能感觉到他的那种就是那种除了背叛之外呢，还有一种就是不屈服哈，不向这个命运所这个低头所屈服的那种感觉。好了，闲话少说，赶快来听听这首《我的新衣》。这首歌曲当中还是有很多新意的，值得可圈可点。看这点，中国元素的运用哈，戏曲。

受到冷空气影响，今天白天北风逐渐增大到4-5级，阵风7级左右，局部地区伴有扬沙。白天本是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及沙尘蓝色预警信号中，外出要注意防风防沙。夜间风力逐渐转弱。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局部地区有扬沙，早晨北部山区有阵雨，偏北风2-3级转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级左右转12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70%。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4，适宜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视方面的消息。4月9号，由张一山、丁丁、白海涛、杨凯迪等人主演的电影《毕业作品》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首映发布会。在现场，众主创纷纷回忆了自己的毕业作品。毕业作品讲述了法医专业毕业生殷浩和自己的女朋友电影编导系学生小暖，为完成毕业作品而登上了隔离岛拍摄纪录片，继而遇见一系列悬疑案件，并逐步揭开谜团的故事。据了解，电影《毕业作品》将于2018年4月13号正式上映。影帝刘青云、张家辉、方中信及林嘉欣等合拍麦兆辉执导的英皇电影《廉政风云烟幕》日前开镜。麦导加强阵势，邀请袁咏仪与刘青云大演对手戏，这次也是二人自1995年合拍《山水有相逢》之后再度聚首。当年二人合拍的《新不了情》更是让袁咏仪一炮双晓，同时与金马奖和金像奖封后。二人时隔23年后再于大银幕斗戏，粉丝们自然十分期待。佩内洛普·克鲁兹、哈维尔·巴登、里卡多·达林主演，阿斯哈·法哈蒂执导新片《人尽皆知》首曝预告，极乐极悲。该片将担任今年戛纳电影节开幕片，这也是自2004年《阿莫多瓦的不良教育》之后第二部开幕戛纳的西班牙语电影。本届电影节将于5月8号到5月19号举行。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红星美凯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一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 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不给车黑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Baby when they look up at the sky, we'll be shooting stars just passing by. You'll be coming on with me tonight. We'll be burning up like neon light. Be still my heart, cause it's freaking out. It's freaking out right nowLike stars, cause we're beautiful, we're beautiful right now. You're all I see in all these places. You're all I see in all these faces. So let's pretend we're running out of time, of time. Baby, when they look up at the sky, we'll be shooting stars just passing by. You'll be calling home. freaking out。来自 Demi Lovato 的这首 Near Lights 霓虹灯，来看看她在圈里面的人缘有多好哈。 Selena Gomez 是她的好姐妹，Avril Lavigne 是她的好闺蜜，她还跟 Taylor Swift 来往很亲密，哎呦，各个年龄段的这种大腕啊都是很良好的私人关系，可见呢她也是怎么说呢，很会做人的哈。刚刚听到他这首霓虹灯，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听我们节目要完整收听。接下来我们大声轻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久违乐的林忆莲，当然是首夜太黑。林忆莲的气场很强大哈，她的歌声呢也是非常婉转动听的。林忆莲呢是一个历经沧桑却还保持着独有天真的温柔女生，来听她的歌声能够听出她的故事，其中一定也有你的影子。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音乐用力表达。 这世界真有